就是你在一个可以坐满300个人的讲堂里面，如果你的某一个方向远处，比如说在30公尺远有一个人在那边用力的挥手，其实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过去的某一种情绪或者什么感触被激发出来。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在那边用力的跳或者挥手，他都已经在你的心里面搅到你的心了。所以那个学派里面比较精明的人，他如果在这教室当学生，他一定不敢坐在某一个位置，因为他知道这个角度是新的什么情感在负责。你坐在这边老师会讨厌你，坐这地方老师会喜欢你，你知道，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那个观点存在。而最近这个台湾又已经开始传回台湾了，那一天的课都几万块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中国人的针灸师啊，跟外国人的心理学搞到一起那个东西，就是说人的这个过去所发作的情绪啊，什么心理创伤啊，都会留在你的经络上面的那个学派。所以你说摸摸哪个穴道，摸摸哪个经络，就会让人激发过去什么无奈的回忆啊，悲伤的回忆啊。所以后来就发现什么，无奈是堆在大肠经，悲伤是堆在肺经，愤怒是堆在肝经，然后这个挫折是堆在三焦跟胆，对不对？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很多很多，就是他们心理学的验证，发现说哦，人的情绪的确是会留下污垢在12经脉上面的，就是能量的污垢啊，灵魂的污垢。然后当他们要，当然那心理学他有时候他们的治疗也是我觉得很天真哦，就他们当他们那边要清扫这些过去灵魂的创伤的时候，他们用什么？不是太阳膀胱经就是三焦经，就是按着手上的三焦经，然后说啊、哦，我现在已经走出了这黑暗，现在这些东西已经离开我什么，就讲这些安慰自己的话啊。其实到底有没有效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这样做的了。听说有人就因此可以不怕蜘蛛不怕蟑螂之类的啊，就是因为有些人蜘蛛跟蟑螂因为是一个心理创伤还是心理习惯，对不对？不管像他会飞的巧克力还是小强还是一样怕，对不对？那听说做这些的练习怎样怎样，他们可以让他变得那个过去的那个心灵的包袱和减轻。所以这样的学派他来到我们台湾，可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对你的正经12脉上面的伤痕做大扫除的话，哦，还包括任督脉哦，就是做大扫除的话，那你这个水啊，不然就往太阳区块喷，不然就往少阳区块喷，就是地球，如果你要洗这个地球的话，少阳就像地表，太阳就像大气层，这样的感觉。所以大概就是往这两个区块冲水，可以把你12经络上面的这些情志上面的那个过去的创伤给洗掉啊，这是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些结论。那这些结论呢，是不是如果我们用一种非常假设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在暗示我们说，这些经脉既然都粘在这个少阳平原上面，那我们的这些情绪受伤，伤这个伤那个，是不是也多半会伤在少阳经上面？就是应该说伤在少阳区块，就是人的末网。而这个末网上面所累积的创伤这件事情呢，比较是临床上面我们在处理的柴胡龙骨牡蛎汤症。临床上面所遇到的柴胡龙骨牡蛎汤症呢，它有一些类型，比如说典型的来讲的话，癫痫，小孩子被吓到过之后，然后怎么样的呀、啊？那种，那这件事情，我说睡觉跟醒来之间，或者是小孩子被吓到，同学，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乡下人啊，或者说过去的年代，小孩子被吓到之后，是不是都要收惊，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收惊？是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认为的，我们的假设是小孩子的灵魂很容易离开身体，所以一旦被吓到以后，他的灵魂有些东西会掉到外面回不来，所以要请法师把那些东西叫回来，是这个脉络在处理这件事吗？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小孩子如果没有处理得很好他的收精的过程的话，是不是像受到我们说中国人这种精症啊、哦、我们说什么精风啊啊、哦、或者说精风或者是精痰，就是小孩子被吓到以后，这个如果你发现他吓到过之后，他的是什么额头开始有青筋，虎口开始有青筋，你就知道他已经开始就是 这个肝胆区块已经有风邪进来了，然后之后可能就会有癫痫之类的问题嘛，就是这样子一个脉络。所以我们大概会这样子想，就是说大人可能是我执比较重还怎么样，所以灵魂不是那样 一碰就会离体的。但小孩子好像是比较年幼的小孩，好像受到点刺激，他的灵魂就会拖出去一下这样子。而这个拖出去一下的这个动作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我们不用小孩子来讲，我们来讲我这大人。我觉得我啊，因为生活习惯不好，所以几乎是柴胡龙骨牡蛎汤症的专家。怎么讲呢？因为柴胡龙骨牡蛎汤症要怎么样制造，就是当你要入睡的那个点，或者是当你要醒来的那个点，刚好有电话打进来，那立刻就可以制造一个柴胡龙骨牡蛎汤症。因为简单来说，就是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就当做灵魂好了啊。灵魂回到身体或者离开身体的时候，其实是有那种所谓的倒车入库的动作的。然后呢，如果这个灵魂在倒车的时候，你忽然惊扰它，它会觉得啊，赶快开进去，然后就刮坏了，就是刮到车库的门之类的。其实柴胡龙骨牡蛎汤，它柴胡龙骨牡蛎汤症，你用这样的方法制造，你会知道人在睡醒之间是有这个出车库进车库的这个活动的。如果你这个灵魂刚好那个时候被骚扰到，那个灵魂进入你肉体的时候，就会刮到你的末网，然后你的末网就会留下心灵创伤。那这个心灵创伤，我这样讲是言之过重，但是不晓得同学有没有类似的体验。就是当你啊，如果你是半睡半醒之间被电话声吵起来，如果你是在入睡的时候被吵，你可能会发现说，接到这通电话好像再也睡不着了。有没有人这种经验？对不对啊？再也睡不着，就是你的那个车子跟车库有什么东西勾到了，就你的灵魂要离开就离不开了，就那种感觉。就再要睡着，好像灵魂跟身体黏到了那种。然后如果你是被吓，是醒来的时候被吓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胸口有条东西揪住的感觉，然后呢你会觉得心里不爽不爽的，对不对？这时候胸闷跟烦都出现了。然后接下来你可能发现奇怪了，怎么接下来一个礼拜啊，我只要一听到电话声就这样一下。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当你被什么东西刺激，在那个当下被刺激后，他会在身上留下一个类似情绪伤痕的东西，之后听到电话声就讨厌，听到电话声就讨厌，就那种感觉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胸闷烦惊都有了。那当然如果人心情紧张就会小便不利啊、哦。而他如果这个东西如果变得更严重的时候，这种创伤形态的东西如果更严重的时候，这人就会精神分裂，就会开始发神经了。那当然柴胡龙骨牡蛎汤症如果是以临床来看的话，他的精神症状比较普遍可以用柴胡龙骨牡蛎汤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有点类似恐惧症的东西。就比如说柴胡龙骨牡蛎汤症，他那种典型就是可能这个人每次见到别人都会觉得有一种不舒服，然后越来越怕见人，到后来不但怕见人，而且怕看到光，然后就把房间都用窗户都用黑布遮起来，然后有人要找他都躲在房间里面，关在桌子底下不出来，这样子。就是他一个刺激，就是第一次刺激造成一个刮痕，然后他同类的刺激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好像滚雪球一样。就是你第一天第一次被电话闹醒，可能就只是啊不舒服，对不对？可是你之后每次听到电话都吓到一下，每次听到电话都吓到一下，就是你次次受惊这样子，然后那个东西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然后就变成某一种的这种恐惧症。就这种的心灵创伤类的东西是临床上比较适合用柴胡龙骨汤的。那至于说一身劲重这个感觉啊，助伤寒的助家大人说邪气压身就身体重嘛，对不对？那我的感觉是当我们处在柴胡龙骨汤症的时候啊，会有一种身体很重的感觉，要直不起来的感觉。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就有讲， 末网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身体的轮廓一样，整个身体是靠末网撑起来的，是灵魂的身体要把手抬起来，你肉体的身体才会把手抬起来了。所以当你灵魂的身体刮伤的时候，你整个肉体的身体都会觉得非常重，但这也是假设之词啊。那我们也可以把想象成大青龙汤阵，就是邪气太多了压到这个人了。不过同学你要想哦，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种西方医学可以解释的症状还是不可以解释的症状？我想这个种种层面就有，比如说柴胡龙骨牡蛎汤症，如果是我们中医的解释说这个叫做痰症，怎么讲呢？我们之前讲到说牡蛎是祛痰仙丹，对不对？祛痰圣药。为什么这样讲？是说当一个人身体里面的某一部分的水分元气离开它，这水就会变死水了，对不对？那死水就会坏掉，就变成痰。如果你用了牡蛎壳，牡蛎是专门在水里面抓元气的东西，所以它把元气抓回这个水里面，这个水就复活了，是不是？所以痰又变回精液了，这一滴水又变正常的状态了。那么柴胡龙骨牡蛎汤症它的那种发狂，我们中医是把它归类到痰症的。那它的这个痰症包括到我们说的癫痫啊，癫痫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这种病，用柴胡龙骨汤症是用柴胡龙骨汤来治是很多的。那当然还有包括很多的精神官能症，用神经病，所谓的那个神经的病，柴胡龙骨汤是常用的。那像这些病的话，中国人说的痰这个东西，西医可能会这么的推论。为什么要说这么推论呢？因为现在的西医可能还搞不到那么细，所以我们现在还处在目前我所知道的还是处在推论的状态。就是说那个痰到底在哪里，就是如果你的灵魂受到一些震荡，因为我们讲到龙母的时候就是气脱位嘛，对不对？就身体里面的血里面的气脱位，身体里面精液里面的气脱位。那气脱了位之后，它到底是什么地方的气脱位的？像有些人就提出论点说，这种类型的神经病的人，甚至好像说我们比如说一个神经细胞，我们说一个神经元好了啊，就是有一个什么细胞有凸出来的东西，这样一个神经元，他说其实这类的东西它的病甚至可能只是围绕在神经元周围的那种像果冻状的那种微微的胶质的东西坏掉了，这个人神经就会产生奇怪的反应了。所以柴胡龙骨汤在所处理的所谓的痰症的那个痰哈，已经是现在西医所假设的那个太过于细微的部分的痰了。所以到底吃了龙骨牡蛎或者什么东西，它如何能够恢复这个水里面的这个什么电荷啊，还是什么东西，然后让它恢复这个有活力的水？就是当那个水是死水的时候，你身体就带不动它嘛，就变卡住你。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柴胡龙骨汤正在处理的这个痰，就是我们现在常说这个人神经病叫做嗅斗，对不对？那嗅斗是英文的 short circuit 嘛，就是短路嘛，是不是？就是这个神经上面这种短路的现象，一种小到一个细胞单位的那种痰，是柴胡龙骨汤在处理的。所以你要说柴胡龙骨汤在物质的世界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勉强给它假设一个称呼，叫做神经上面的伤痕。那在这是硬要掰一个西医的名词，如果你要用中医的名词来说，就是痰症、经痰、经风这样子。那如果你要用形而上的说法，就是灵魂上的创伤，就是十二经络跟平原上面的五狗之类的，就是到底哪一个层面是绝对的，对我也不敢讲，因为这三个层面都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触及的很清楚的。那你说吃柴胡龙骨汤会不会排出痰？比如说我们之前在教咳嗽篇的时候讲到一些除痰药，也有讲到说治疗这个癫狂，对不对？用滚痰丸之类的，对不对？那吃了之后也会大炸出一大堆有形的痰，然后这个人就不发疯了。所以那个痰到底是一滴水，还是很微小的那种一个细胞大的水，还是一大坨水，到今天我们都不清楚。痰吃了之后会排出来就对了，哪里来的也搞不清楚。所以你不能说，当然排出来可能是一大滩的痰，但是它在身体里面是什么样的构造我们也搞不清楚。就是这样的一个柴胡龙骨汤它的这个主症框来讲的话，就是背后我们所搞不清楚的那些东西。而这个 而当我们呢吃下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这件事情，我想想看，这个药的服法就要分好几个地方来讲。我个人是从前用柴胡龙骨汤啊都是用科中，所以我觉得我用科中也蛮有经验的。可是等到我最近开始因为要教书嘛，开始吃煎剂去体验看看，那开始吃煎剂之后，我觉得我吃科中没有办法体会到煎剂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说柴胡龙骨牡蛎汤它是一个，我觉得它的煎剂跟科中最大的差别其实是那个大黄，因为科学中要把大黄做在一起嘛，然后不放千丹，因为千丹据说是有毒药材，所以不放这样子。那你吃科学中药的话，柴胡龙骨汤你也不能吃太多，因为你多吃几瓢里面的大黄的量一到那个临界值，你就狂拉猛拉，它就变泻药了。可是呢如果你是吃煎剂的柴胡龙骨汤，它的煮服法是把大黄剁成小碎块，在汤起锅之前大黄放下去滚两滚，然后就关火。那这个滚两滚的时间其实差不多是一分钟而已，就是比泡一碗泡面的时间还要短。那你马上就把汤倒出来再泡的话，就整锅就变泻药了。而这个我们上堂课啊，虽然大部分同学都没有来，就说上堂课讲到大黄的这个冲击的力道，如果你是用这么快的方法这样提取的话，大黄的那个冲击的力道不是往下，也就是，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同学如果吃柴胡龙骨汤可能会有你自己的体验，因为每一个人的邪气的种类是不同的，所以我的体验不足以为准。但是我吃柴胡龙骨汤的时候的感觉是一个，就是当我吃下去之后，我感觉到的药性呢跟过去吃什么桂枝麻黄汤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像如果你吃麻黄汤你会发汗，你吃下去会觉得身上发热，对不对？然后感觉到这个热气挤到毛孔，然后发出汗来，对不对？这些都是那种感觉，你会知道是身体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可是当我喝下这样一碗柴胡龙骨牡蛎汤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身体里面在震动，而那个震动你如果要我说的什么的话，是嗡嗡声，就是后背啊胸口啊这个身体里面有肉的地方都在这样的嗡嗡嗡这种感觉。然后随着这种嗡嗡嗡的感觉，你会觉得身体里面，我会觉得身体里面有一些又像是冷气又像是热气的东西从皮肤表面钻出去，可是你摸又没有汗，这个跟发风湿又不一样，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些脏脏的能量啊，从被那个嗡嗡声赶出去，然后这个嗡嗡声嗡完后背，嗡完前胸，到后来是整个小腿在嗡嗡嗡，然后从那边有小腿那边有奇怪的东西被逼出去，这样子，就好像一缕烟雾，甚至你可以说那东西有点，那个感觉是又像是温的又像是冷的，反正就有些怪东西离开你，可是不是发汗这样子，就这样子嗡嗡嗡全身这样的。但这个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我前一阵子的确也是觉得说两条腿啊有点重重的，就是虽然不是酸痛，但是觉得腿有点闷有点重，那这样嗡嗡嗡之后就觉得哎，腿好像变得比较轻了，有什么压住你的东西离开了。所以你看这个药，当然吃完药之后一两天可能会拉肚子，就不拉肚子就是大便是稀的，可是你会知道那个药在身体里面震荡的时候，它的那个所作所为好像跟我们一般吃中药以为会有的感觉是不同类别的。而且同学要想啊，我们一般临床上如果遇到那种桃核陈气汤症或者是柴胡龙骨牡蛎汤症，如果你用针法是什么针法呀？你想想看，用针法的话是鬼穴十三针啊。那鬼穴十三针这个事情是非常形而上的事情哎。那个鬼穴十三针是假设妖魔鬼怪要粘在人的身上，要从十三个点跟你通那个电话线的，所以你要用下十三根针把它电话线切断，那这个妖魔鬼怪就不能控制人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穴道一个穴道刺，那鬼穴十三针你就刺到某个穴道之后，忽然整个房间就冷下来了。就是我那时候帮人家刺的时候啊，刺到第几个穴，整个房间就忽然变得阴阴冷冷的，就是那个 气氛不对了，然后旁边有一个来观赏的人就中邪了，就是这个人被刺人好了，然后他的东西就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了，然后就开始哦头昏想吐，然后心情变差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就是逼魔鬼搬家啊，就从这个人搬到那个人，刺人他觉得很空虚啊，这个好了那个又倒了，就是但是至少是玩过。那所以如果柴胡龙母汤或者是桃核神仙汤会关系到鬼穴十三针的话，那到底发疯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的，对不对？就是以这个有形的世界好像不能够全面的去解释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那柴胡龙骨牡蛎汤是一个就是比较会偏向形而上的世界的一个方子。你想想看，如果是有形的淤血，我们用很浓很浓的汤，但像它柴胡龙骨汤在伤寒论里面算是很淡很淡的方了，对不对？所以你让它淡，你就煮得快煮，快火煮一煮就赶快喝，然后趁热喝，让这个药性能够上去。那这个因为这个药性是要清末王，对不对？所以当然是柴胡剂啦。啊，那柴胡、黄芩这些，这个方子没有甘草，同学可以理解吧？因为它的药物各做各的事情是非常多的。那你说要气膀胱气化或者宁心安神，肉桂跟茯苓都是有意义的啊。我就放便宜肉桂了。那要助帮助一个人变勇敢啊，这个助勇这件事情，肉桂也是有意义的啊，强胆强肝这个地方。那通常少阳区块不通畅的话，也都是热症为主嘛，所以黄芩也会放。而要用少阳药，一定要调营卫，所以大枣跟生姜都会放。那补一些元气用人参，那这也没有错。祛痰要用半夏，那我都是用放生半夏哈，因为到底在中医柴胡龙骨汤是归类成痰症的，所以龙牡蛎、龙骨、半夏甚至千丹都是跟这个水的异变是有关系的，虽然不知道是多小滴的水了。这些要让助教那个换一下袋，方子看了之后会让人觉得有点恐怖啊，至少我觉得吃下去很难不拉吧。不过他的这个煮法呢，他的煮法这样子哦，他说用六碗水煮三滚，然后就倒一碗药汁出来，然后再加一碗黄酒，黄酒就是什么绍兴酒、加饭酒之类的，然后要这个病人一口气把它喝到醉醺醺的，就是喝懵掉，然后就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六碗水煮几滚倒出来就变成一碗？因为这个药啊，药很多，所以它都会被那个药把水吸掉，所以等到你把那个药泡好了之后，也没剩下多少水可以泡出来了。那就像快火大滚几下，然后就把药汁倒出来。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其实还算安全，因为快火大滚一下就倒出来，那个药哦，有那个药的力道，但是不会有太多它的那个汁。如果那个汁太多，当归跟芍药慢火炖过以后，吃的就会拉肚子，就会拉得很凶。所以这样子的煮法是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比较能够让那个药很就有猛的力道都在，然后那种阴柔的地方都比较没有。不然的话，如果你慢火炖这锅药，那你就是吃的会很痛苦。不过呢，后面我就有附这个大陆的李可的这个医案啊，他的医案故事就非常戏剧化啊，他就这个讲到说那位老先生啊，吃这个药第一次就是微微出汗，然后第二天五十肩就是好很多，然后几个月来第一次可以自己穿衣服。不过呢，第二节开始呢就狂拉十几次，可是呢也好了十之八九，可是因为这样他怕了，就不敢再吃了。然后那过了段时间还是鼓起勇气再喝下去，然后又拉了五六次，然后五十肩就完全好了。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五十肩治疗上面来讲比较快的方子。而这个五十肩跟肝郁有关系哦，不晓得。虽然这个迪可老中医的这个故事里面他是一个男患者，可是我的印象里面常常会觉得过去的年代好像五十肩好像女患者比较多，哎，就是在那个而且发生的年龄呢差不多就是媳妇熬成婆的时候，